没化妆，你的肩马蹄也追不上，大瞌睡先伸到手掌，柳树叶放在唇边回响，一滴墨一朵梅花瓣，牵着手留下一缕芬芳。 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，多年后青梅竹马想起还觉得一阵忧伤。 少年唱那中国一定也很棒，是小五千年的磁场，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，一根傲骨无法隐藏的智慧的力量。少年唱那中国一定也很棒，散发五千年的磁场，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说承让，带着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龙一样飞翔。 温暖你的道场，屋檐下燕子做了新房，拆开新世界老了爹娘，一条河有人在梳妆，小女孩穿上谁家衣裳。 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，年少的壮真雄心至今还觉得好，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，一根傲骨无法隐藏的智慧的力量。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，散发五千年的磁场，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说承让，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龙一样飞翔。 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，一片傲骨无法隐藏的智慧的力量。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，散发五千年的磁场，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说承让，带着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龙一样飞翔。 三十大年初希望，花市灯火明亮多辉煌，迎接春回大地新气象，花儿迎风盛开放。 Hey! 老大姐小姑娘忙打扮，插上香粉 换西装，送上同胞花时光。 Hey! 买只小桃 真正送有

爱情会天亮。 爱是人类